想做做一个彩色的梦。你忘了告诉我风是什么颜色。 在开，开在胸怀。 像云彩，安静下来，让我能听得到风的那段，希望正走来，自由自在。让我闭上眼，抚摸心中的天，让我睁开眼。安静下来，让我能把那些心事全放下来，问问现在。正走来，自由自在。